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张鹏飞采制的录音报道。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在7月和8月推出红色主题月特别节目《追寻先烈足迹》，我们带您实地探访北京各个郊区县的红色第一村、第一家党支部、抗日根据地以及红色纪念馆等等，带您追寻先烈足迹，重温光辉历史，体验红色文化，传承先辈精神。今天啊，记者带您来到顺义区龙湾屯镇的焦庄户村，来探访在全国都非常有名的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说起这个地道战呀，以前我们都在这个电影里看过，感觉这个电影里的游击队员呢，这边从牛棚里钻进去，那边呢又从井里爬出来了，把日本鬼子呀搞得是晕头转向。当时呢就对这个地道战呀非常的神往。今天呢还没想到竟然能够实地来到这个焦庄户地道战的遗址，来亲身体验一下地道战作战的场景。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北京焦庄户地道战的遗址纪念馆。现在呢我是在这个门外，这个纪念馆呀整个建筑造型呢是一个中国传统的灰砖灰墙这么一个造型，远处呢就是群山。在这个纪念馆的门前呢，最醒目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雕塑，雕塑呢是青铜色，大概有3米高。而在这个雕塑的最上方啊，很有意思，是表现的一男一女两个游击队员。在我们印象当中啊，一般的这个八路军的雕塑呢就是雄赳赳气昂昂啊，站得笔直，而这个雕塑呢它是弯腰匍匐这么一个形象，也表现出了地道战它所特有的这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走进这个纪念馆来看一下。进入这个展厅之后啊，我们看到分了几个部分哈。第一部分呢，展现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啊，焦庄户村所在的这个冀东它的整个抗日形势，还有军民一心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些战役。四周墙上呢摆着很多的照片，最引人注目的呢是中间的有一些展柜里面摆放的展品，抗日战争期间啊民兵使用的部分的武器。我们看到有这个石头制的炸弹，有铁制的这个手榴弹，还有那个匣子枪，包括那个长枪。自从这个1933年1月份啊，侵华日军进入关内以后呢，冀东就沦陷了。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呢，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非常的嚣张，狂妄的叫嚷着3个月内要征服中国。然后在这个当时顺义区啊，从1933年开始啊，也经受了侵华日军的多次的屠杀。比如说在1933年呢，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顺义的杨各庄，炸死了很多群众。在1942年呢，日本在焦庄户杀害了无辜的农民10多人，抓走了青年20多人，烧毁了很多房屋。在1945年呢，日本人也是在焦庄户驻马庄一带扫荡，甚至县支队娃娃连的32名小战士也全部被杀害。从1941年11月到1942年2月，日伪军呢多次扫荡冀东抗日根据地，杀害了群众100多人。 哎呀，村长负伤！ 村长 叔叔，村长负伤了！ 老钟同志， 是我。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耳边听到的经典电影《地道战》的原声，把我们又拉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冀东创建了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发动各界群众20多万人，领导了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工人、农民和各阶层抗日人士组成的抗日联军，与八路军第四纵队一起横扫遍布农村的日伪政权。而焦庄户一带是当时反抗日本侵略军较早的地区之一，当时呢，隶属于冀东抗日根据地，是通往平西和平北根据地的必经之路。1933年支援长城抗战，1935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建立的冀东伪政权，1938年参加冀东武装暴动，1940年之后，焦庄户成为抗日游击区和我党领导开辟的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又是冀东开展地道战最早的地区。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里，焦庄户人民利用地道和敌人开展英勇顽强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说起地道的起因呢，还要回到1943年初。当时啊，焦庄户的民主政权、民兵中队、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组织啊，都已经建立起来。老四区的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经常到这儿来学习、整顿、休养，伤病员也在村里疗伤，焦庄户就成了堡垒村。干部和群众的安危成为区委最担心的问题。面对敌人经常来扫荡这样的情况，老四区的区委书记王田对焦庄户老村长马福就说起他担心的安全问题。而马福呢，蛮有把握地回答说，有村干部和老百姓在，总有办法保护大家的安全，并且还告诉王田，上一次啊，敌人来清剿的时候，老百姓急中生智，把干部藏在了白鼠窖里，糊弄走了敌人，干部呢安全脱险。王田书记眼睛一亮，对马福说，那干脆多挖一些洞，有情况的话呢，可以暂时避一避。当时啊，这种洞只能藏一两个人或者存放一些粮食，被村民啊称作蛤蟆蹲。但是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只能束手就擒。为了同敌人进行长期的斗争，村党支部就发动群众把单个隐蔽的洞连接起来，形成了洞与洞相连的地道，在地道里呢进行战斗和生活。到1946年，全村共挖了 11.5 公里长的地道，不但在村里纵横交错，而且还跟邻村相连，形成了能防能打的战斗型地道网。这些地道凝聚着焦庄户人民7年间的心血，白天犁地搞生产，晚上用铁铲和镐头挖地道。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新挖出来的土方，还要连夜把土垫在这个猪圈和鸡窝里。就这样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地下长城。 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红色主题乐特别专题，追寻先烈的足迹。 来到第二展厅啊，叫人民战争建奇功。走到这个第二展厅呢，迎面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大碾盘，当然是一个复制件哈。这个碾盘呢，看上去直径得有将近2米5到3米之间，然后上面呢是一个那个石碾子，而下面呢是一个半米多高的基座。这个基座啊，最引人注目之处啊，是围着这个基座一周有很多这个7-8公分正方形的这些小孔，而这个孔呢就大有玄机了。我们看到这个介绍显示哈，这个是碾盘射击孔。这个碾盘射击孔呢，在下边与地道相连，主要放在村子的十字路口。民兵啊，藏在这个碾盘下面，就可以利用这个射击孔观察到敌情，也能很好的阻击敌人的进攻。然后再往前走呢，这边有一个木质的一个驴槽，然后说这个出入口中间呢有夹板，如果突然遇到敌人呢，夹板啊就能从旁边抽出来，群众就能迅速的钻进地道，也是很有年头的这个木头制的这个驴槽了。参观完这个展厅之后呢，我们绕到这个后院，通过一个小石桥就来到了这个焦庄户地道战遗址。从这儿啊就要进地道了。从我眼前看上去呢，首先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院子，然后呢地道战的这个遗址的入口啊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平房，从这儿就能通到地道里吗？进来之后先看到了一个影壁啊，是徐向前将军写的一段话，是说的是民兵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武装组织，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还是要打人民战争，民兵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是我党我军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啊，我们前面看到一个类似于去地铁的那个地下的这个入口，感觉要进地窖的感觉啊。然后呢，沿着台阶往下走，迈过几级台阶之后，哇，已经能够闻到这个地下室的那个味儿。而且进来之后，昏黄的灯光，头顶呢往上大概有2米高，然后身边呢左右是1米左右的宽度，是没有办法平伸着双臂的，已经进入到这个地道里了。哇，这个墙摸着冰凉，每隔大概7-8米左右，这个墙上啊还有一个小洞，里面放着一盏这个灯。以前啊估计放的是煤油灯，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变成电灯了。不过这个灯泡啊发的是那种昏黄的光。我们在地下蜿蜒前进，拐来拐去，这里边混响还挺大，因为每天参观的人也很多，所以音效不一定特别的好。很多游客在这里边讨论的很激烈啊，就是后来复原修复的一段地道，然后全长据说有800多米。这儿有一个显示的是通往翻板，时不常的就会有一个类似于小门的一个孔啊，能通到别的地方。刚才显示的是通往翻板，这儿果然走进旁边的一个小门，这儿有一个木板在地上，哦，就是在那个第一展厅里显示的，从这个翻板翻出来就能通到地道里来。然后这边是通往锅台出口，这个边显示的是通往水缸出口，这都拦着没法看了哈。我们拿灯照一下，通往水缸出口，通过这个铁栏杆啊，看着哦，那边也是地道，通到另一个出口。然后走在这里边啊，空气呢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走的这个地道其实是，远景复原的一段，地道已经加高加宽了。实际真正的地道呢，可能只有1米多高，人呢需要在里面匍匐前进，而我们今天走的这个实景复原的地道呢，头部有2米高，左右有1米多宽，其实已经很舒服了哈。刚才还经过这儿呢，看到有一个叫，通往会议室地道上，哇。会议室出口，哦，这里边别有洞天，从这儿还能通到另外一个天地，也是有很多的出口，感觉在地下像一个迷宫一样，不断的有出口通往不同的地方。今天呢外面天气非常的炎热，气温大概在34度，很闷热，但是走到这个地道里面感觉非常的凉爽，甚至可以用冷来形容。这是一个地道出入口，此路段向北通往大北屋村，距离2000米。哇，我可以往里走吗？哦，挡住了，2000米啊，能通往大北屋村。旁边还有一个地道出入口，是用于群众转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出口，然后1米宽、1.5米高这么一个口，然后经常在这个通道呢两侧这个墙体上就会出现这么一个，1米多宽的一个口，有的是，方形的那种小口。哟，这好窄，好矮啊！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我需要猫着腰走。走在这个地道里呢，电影感和这个历史感扑面而来。 各小组注意！ 各小组注意！ 你们各自为战！ 你们各自为战！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不准放空枪！ 开火！ 开火！ 开火！ 开火！ 开火！ 哦，这个孔呢是通往猪圈射击圈，适用于战斗警戒封锁路段的具体要求。通往猪圈射击孔来看一下，往上能看到天光，上面大概就是猪圈，距离地面目测应该有4-5米的距离。哎，旁边又有一个小的通道，这个更窄，只能容侧身通行。好，前面显示通往原始地道，哇，很感兴趣这个原始地道什么样子。哦，地道口啊，大概也就1.23米那么高，弯着腰进来，先是一段狭窄的楼梯，上来之后还有当年这个戏匣子的声音啊。哎呦，好窄啊，头已经快顶着那个顶着上面，弯着腰过来。这走的这个就是很原始的地道了。哇，这个原始地道太窄了。哎呦哎呦哎呦，哎，走着走着突然看见了光亮，沿着几个台阶就上来了。然后上来之后，这儿还有一个驴槽，驴槽出入口中间设有甲板，能够在猝然遇敌的时候将甲板从旁边抽出，迅速进入地道。我们刚才在地道里左拐右转啊，上来下去游走期间啊，能看到了这个单人掩体会议室，有翻板，有这个猪圈射击孔、水缸存储孔啊，很多很多的防御设施和战斗型的设施，真的是感叹当时这个村民啊，他们的智慧 以及胆量，而刚才我们能够轻松行走的地道哈，其实是对原有的地道进行加高加宽之后的一段地道。然后根据这个公开的资料显示，刚才我经历的那段大概30米长的原始地道哈，平均高度只有1.49米，最低处只有60厘米，成年人在里面呢只能猫着腰前行，走起来很费劲，更别提带着枪还要在里边打仗了。从1943年到1948年呢，胶庄户人民就是利用这样的地道和地形的优势，先后击退了敌人150多次的进攻，在击毙、击伤、俘虏敌人之余呢，还缴获了大量的电台、军车、子弹，为顺义地区赢得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当地呢也流传着一首歌谣哈，叫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曾经啊，这里是抗击敌人的坚固的堡垒和地下长城，而如今呢，这里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各地的游客啊纷纷来到这儿来缅怀那段历史，也见证抗战史上的奇迹，让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薪火相传。 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红色主题乐特别专题，追寻先烈的足迹。 告别胶庄户地道站遗址纪念馆，记者在胶庄户村党支部书记韩少林的带领下，来到胶庄户村史馆，进一步了解胶庄户的红色历史。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胶庄户的村史馆啊，我身边的就是我们胶庄户的村支部书记韩书记啊， 那就由我简单的把咱们这个村史馆向你们做一个介绍。 好， 咱们这个村史馆里的这张照片就是咱们当年的第一任的村支部书记， 嗯， 马福、 嗯， 当年也叫老统一 哦， 哎，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咱们村挖的地道，发展到最后，咱们用地道和敌人英勇的顽强的做斗争， 嗯， 像咱们这些东西呢，都是咱们展示的，像这些东西呢，就是当年挖地道时候的一些实用具 哦，是有那个煤油灯， 煤油灯，这个小煤油灯 啊， 包括这个拿往里拿水，那干活渴也得喝水， 大瓢， 水瓢 哦， 哎， 这个煤油灯特别像那个京剧《红灯记》里头拎的那个哈， 对，这啥这个一样形制， 对， 但是咱们当年过多的还是用的是这种的 玻璃 小板凳， 哦， 为啥有小板凳呢？ 嗯， 当年这地道啊，就是1.5米。 哦， 说在里头挖的时候啊，你站不起来，就得蹲着或者坐着挖。 啊， 哎，挖了一层，坐小板凳上，使那小短把镐、短把铁锨，哎，挺不容易。 这个小板凳啊，你要不说是个小板凳，觉得像个模型。 这是一小板凳， 宽度也才一个成年人的手臂这么宽。 对呀， 就这么一小截儿。 嗯，因为当年这一共才1.5米高。 嗯， 在里边空间小。拿的也拿不进去， 嗯， 像这些呢，都是咱们这些当年这个驴槽出口的照片 啊， 灶台出口， 对， 翻板、水缸， 嗯， 包括那个现在是咱们那个枪眼， 哦， 就是暗堡枪眼， 哦， 在那儿，就现在那个位置，看南边进村的一条主街， 嗯， 就这几个枪眼就能看住了 啊， 哎，为了对应咱们胶庄户村这个有过战斗的历史， 嗯。 咱们村史馆呢也摆放点这些道具， 嗯， 咱们这些不是实物 啊，哦， 咱们也不具备摆放实物的这个资质 啊，哦， 哎，这咱们都是找来的道具， 所以有些， 但是也是为了对应咱们有过战斗历史， 嗯， 哎，在这个1947年10月的时候呢，冀东14分区只是东部顺义县政府， 嗯， 授予咱们胶庄户人民第一堡垒的锦旗， 嗯， 哎，咱们这面墙呢都是介绍的当年这个。等于就是抗日战争阶段 战斗的， 包括咱们村的民兵， 哎， 参与消灭了敌人的炮楼以后，罗安屯有一炮楼， 嗯， 就咱们罗安屯，哎，咱们村的民兵把这炮楼给打下来了 啊， 配合这个大部队，咱们拆毁炮楼的场景 啊，哦， 哎， 都是一些历史的照片， 历史照片， 嗯， 哎，到 这不那个碾盘的照片， 对，这碾盘子是就这张碾盘的照片，几十年前的这种照片。 刚才我在那个地道站那个展览馆里面看见他了， 嗯， 那个碾盘。 但是现在你们要如果你要是到大街上，这街景跟这个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个碾盘还有， 嗯， 但是就这个街道呢，咱们都，哦，这些年的变化太大 哦， 咱们新农村新政策， 嗯， 这些变化太大。抗日战争以后，咱们当时全国都在开展这个全民皆兵，就是民兵自建工作， 嗯， 哎。这个就是咱们第一任的民兵中队长 当年的第一任民兵中队长那个马福，这老村长马福，这是民兵中队长马文藻，后来来咱们村参观的部队官兵马文藻给咱们讲当年的战斗故事。 哦， 你看这个都是马福， 给 部队官兵也是在讲这些故事。 哎，我看着这下边这个有一封信哈， 这是一封信， 是王干写的《地道战》的创作道路。 对， 这封信是手写的原件吗？ 手写的原件。 这是这个王干是、 这个、这王干呢，是一位离休干部，正师级的离休干部，山东人。这是他后来给咱们村写的信。完了，我们整理东西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而且在当年《地道战》的创作时候，人家就参与了。 哦，他参与了《地道战》电影的创作。 对，前期他可能有参加过。 哦， 他之后给咱们来的信。 哦， 我觉得这封信摆在咱们村史馆里，这是一段历史，也是一段回忆。 对， 而且这个王干呢，后来我们又查证，确有其人。这块牌子就是刚才我说的，在2009年的时候，咱们由国家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评定的，给咱们村授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哎，称号我觉着能冠以中国，真的是很级别很高的一个荣誉。 一个荣誉，对。这儿又有摆了很多的荣誉哈，廉政模范村， 对， 首都文明村，先进村民委员会哈。 整体来说，这些荣誉还是不少。你刚才咱们说这个重点介绍焦庄户几件大事儿，其中的一件啊，1943年7月。咱们村的民兵在密云县东白燕村设伏，炸毁鬼子军车一辆，消灭鬼子驾驶员和押车的鬼子，缴获3把枪等武器，并缴获电台一部。据我们现在后来编写村志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考证这事儿。在1943年的时候，咱们整个冀东地区刚刚建立通讯，就在那个时候，咱们村缴获过一部电台。我一直就在自我陶醉的说，在那个时期，以我们一个小村民兵的力量缴获一部电台，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块牌子介绍的呢，就是从咱们村，咱们的村民所受到的荣誉。韩华，北京市的劳动模范， 三届北京市劳模。 对啊，韩德祖也是劳动模范。马福，劳动模范。你像这个焦克仲，这都是劳动模范。像这个 焦淑琴， 焦淑琴也是先进生产。你像包括咱们这个肖永顺，说马文藻作为特邀代表，都是参加这个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近几年来，这个针对于农村的各项政策真的是越来越好。包括咱们煤改电，现在咱们的全体村民都不用烧炕了，也不烧煤了，既环保了，又安全了，还又可用我们老百姓管来说，我倒不用添煤了呀，而且用电取暖国家还给补贴，这个冬天的时候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时候每度电1毛钱，而且你用够了一定的额度还给予500块钱的补贴。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些新农村政策越来越多越来越全，包括咱们的街坊路，咱们全村的硬化率100%。在上个月吧，咱们村又完成了咱们全村的路灯，得说叫提升，现在咱们村这个路灯覆盖率也是100%。而且一到晚上，咱们就可以这样说吧，跟县城有点区别，但是真的不大。 依托于悠久的红色历史和丰富的旅游资源，焦庄户村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成为全国闻名的红色旅游区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8年以来，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村党支部书记韩少林告诉记者， 焦庄户地道战在咱们村，咱们村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利用这旅游资源呢，在2009年的时候，咱们由咱们村委会这块就组织咱们的村民搞这个民俗接待。哎，从村委会这块呢，给他们想政策扶持他们。现在咱们村一共有32家，这个每年呢来地道的游客大概有50-60万的人，今年我觉得应该会更多，因为今年咱们这个建党百年，来咱们这儿呢搞这个团建的比较多。依托这个有力的资源，咱们搞这民族接待呢，咱们村最好的户啊，这一年收入个20-30万应该是没有问题。现在大概常年经营的大概有那么13-14家，它属于是常年在经营这民族接待。包括这几年我们这边又发展这个五彩浅山，咱们打造那个五彩浅山的郊野公园，对咱们这个来这个增加游客量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来咱们这儿呢品尝农家饭的也就多了。 依托这个旅游资源，咱们老百姓也确实享受到实惠了。包括呢，咱们自家产的一点这个土特产品，什么山野菜呀、苹果呀、杏儿啊、桃啊，还有粗粮、棒子面，都能拿到咱们这个地道战这儿销售。 对，刚才我就买了一提，已经吃了，就 是 还挺好的。 咱们这儿买的东西啊，肯定没问题。 嗯， 都是老百姓自个儿种的， 感觉特别有那个菜味儿。 嗯， 刚才吃那个西红柿，就真的有那西红柿味儿。 对，咱们这个都是可以这样说吧，没布化肥，都布的是农家肥。 嗯， 你要布化肥。那跟不农家肥这个那味道绝对是不一样。咱们也都把这些东西都能变成钱。因为你有这个资源才能变成钱，所以说咱们也确实享受到了这个前人这个栽树，后人乘凉了。 真的，我听说咱们这个民宿院哈、还有抗战饭是吧？ 有，在几年前就推出这抗战饭，主要就是以粗粮为主，野菜馅团子。过去是大锅蒸的那个贴的那个饽饽，但是现在呢都没有大锅了。咱们这边呢也都是享受的，就是说也在根据政策的新能源，不让烧柴火了，现在是电饼铛烙的那个，也是棒子面饽饽，包括咱们这个炖豆腐，咱们这水质好，做出来的豆腐也好吃。都是那种当年的那种忆苦思甜的饭。 这么一顿吃下来大概得什么价位？ 人均有30块钱足矣。虽然说是抗战饭 啊， 咱们只是有这几个东西让你体验一下当年这个感觉，忆苦思甜。但是呢成席儿，上面也有鱼也有鸡、也有肉。包括咱们这个做法呢也是咱们农村的做法，非常贴地气儿，吃的挺好。 你像我们现在在咱们这个村委会办公室哈，就看到很多的那个荣誉牌啊，先进党支部，然后那个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范单位啊，还有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旅游部2020年9月颁发的这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然后这些荣誉，这都是近几年来我看陆续获得的哈。 对，传统村落咱们早就评上了，这块牌呢是去年刚颁发奖。评这个呢肯定有很多条件，但是咱们村获评了，咱们就是以红色传统红色文化获评的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当时我们就说能冠以中国这两字很不容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誉。现在呢又获评这个传统村落了，现在就是说在着力的往这个恢复传统文化那方面，包括街景啊什么的，做努力，把这个地道战咱们这个划成一类保护区、二类保护区。里边的这些老旧房就不让动了，恢复这个过去这个传统文化。 我刚才从那个地道战参观完出来之后哈、到地面上后面就有一排房子，就是那个石头砌的墙，然后木头弄的那个窗户。 对 窗门，那个就是原始的还是我们复原的？ 原始的，像那一块区域是第一批划入保护区之内的。划入保护区之内以后就不让你翻盖了，而且把人都腾退出去了。而且现在咱们所保留的这些院落都是当年抗战时候发生过故事的地方，过去的指挥所啊、乡公所啊、都在那儿。现在那一片区域算是我们这个重点保护的那保护区域。咱们这次传统村落呢，这规划又把咱们这个一类保护区又扩大了。在一类保护区里，将来会对一些这个民宅呀、做一些恢复，恢复到一些明清时期的那传统风貌。现在正这规划马上就做完。作为我们现在这任支部，要让我个人理解，就是只能是一代一代往下传承当年的堡垒精神。说怎样传承，就是你给老百姓干事，老百姓这眼睛是雪亮，尤其咱们这支部人都是本村土生土长的，责任义务乡情都应该踏踏乎乎的带领村民致富，给老百姓多干点实事，干点好事。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得到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王磊。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大兴区的魏善庄镇，这里距离市区25公里，入围了住建部公示的第二批中国特色小镇。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奔小康是建设全面小康路上的重要一环。魏善庄镇致力于打造传统文化特色园区，保证了村民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同步发展。世界月季主题园就是魏善庄的特色项目之一。园区的工作人员连丽娟接受了采访，并为我们介绍了园内的基本情况。 园区是2014年开始建设，然后2016年呢正式开始对外开放的。最开始园区的建设呢是服务于2016世界月季周期大会，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园区呢，它占地658亩，它完全是一个以月季文化和品种展示展览啊科普为特色的这么一个月季的主题园区。 那咱们这个场馆分几个部分呀？ 整个园区的话，它和博物馆的关系是馆中有园，园中有馆嘛，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脉相承的这么一个关系。整个园区呢，它是分为14个主题的展示区。那这个功能分区的这个设置呢，完全是按照这个月季的特色、月季品种特色和这个文化特色来进行的这么一个分区的。它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站的这个金鸟月季大道嘛？为什么叫金鸟月季大道？因为它收集展示的月季品种呢，全是在国际上获得过金奖的月季品种，所以称其为金鸟月季大道。包括像五洲月季园呢，中国专家自育品种园，还有我们的芳香月季园、七彩月季园，全是按照这个月季，以月季为主角，然后它的特色作为一个进行划分功能分区的这么一个依据。对， 除了观赏，然后您刚才说到那个科普，那咱们科普然后具体包括什么方面？ 因为月季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嘛，它也是包括北京在内的70多个城市的市花，它在中国呢有2000多年的这个栽培的历史，所以说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好这么一个植物材料来进行文化的展览和展示嘛。所以说我们是以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为一个平台，然后向全北京市的中小学生来进行这个市花文化的一个宣传科普和教育。而且我们园区也是北京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这个市花和这个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个融合点吧，然后对这个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这个市花文化的一个科普。 那科普主要是设置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是吗？ 不是，不仅在博物馆里，还有园区嘛。因为在世界上现在月季已经有40000多个品种，我们园区呢收集展示了1700多个品种。学生们不仅可以来学习这个月季的历史啊、文化呀、科学呀，还有它在园林啊生活中的应用的一些知识，它还可以学习这个鲜活的植物的扦插呀、养护啊，闻一闻花香，然后看一看月季的叶子，区分一下什么是月季、什么是玫瑰、什么是蔷薇等等。所以说，在园子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吧，或者任何一个 园区都可以来学习这个市花的一些知识。在每年的花期啊，因为北京市在5月18号会举办这个北京市月季文化节，然后我们魏山庄地区呢，大兴呢有4个园区是这个月季文化节的分会场啊。那每年的这个开幕式啊，也会在我们那个大兴区魏山庄镇啊月季小镇进行开幕。所以说，在月季文化节期间呢，我们不仅有赏花的活动，还有一些像是非遗的展示啊，还有一些像，因为我们现在大兴也是一个新门户嘛，新国门新，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像这种一些国际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活动啊。所以说，应该是活动是精彩纷呈的，不光是赏花的活动。那当然赏花是一个媒介，所以以花为媒，我们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主题活动。整个这个盛花期的时候，每天的游客量应该也是几千上万这么一个量，对。 那您刚才说那个国际交流，然后有一些外国友人，然后他们是过来赏花，还是说他们也会带来自己的那个一些文化呀，或者是一些花卉展示？ 就是我们每年啊，这个月季文化节期间会举办一些就是拉美的文化主题活动，以及一些非遗的展示。当然，不光是中国的非遗的展示啊，还有一些国际上的一些非遗的展示。就是说，它不光是美景，还有美食，还有这个歌舞文化的这些展示和交流活动。 离开月季园区，我们来到了魏善庄镇的弘文博雅艺术馆，馆内设置了包含红木、唐卡、坛城沙画、丝巾在内的多个展厅。馆内的讲解员孙芝接待了我们，并介绍了这些展馆的基本情况。 我们弘文博雅艺术馆呢，它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创意产业基地。首先它建馆呢，其实我们这一块地04年就开始筹建，到那个有相关的展览的话是从16年开始的，后期就是从10年以后啊，在发展这个文化创意方面会加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展出，包括中国文化的，像有我们的最传统最最古老的这种咱们藏区这种唐卡的展览，另外呢还有说咱们和清华美院的这个教授来共同举办的丝巾的展览，我们还会有相关的一些尊制吧，比如说我们是个大兴区的图书馆，我们是北京市这个中小学生的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会定期的有一些孩子们来这儿学习组装鲁班锁，参观我们的展厅等等的。另外呢，我们这儿也是国际影展，对相关的一些外宾过来可以组团过来，来进行住宿体验咱们最最正宗的这个中国文化。 咱们这个占地面积有多少？ 我们规划的这一块是有60亩，总共的面积其实有150亩。 唐卡呀，丝巾呀，它这个是馆主从世界各地然后就是搜集来的，还是说我们比如说跟藏区的藏民啊什么，然后直接从他们手里面？ 像其实咱们必须还得分开说，像我们的唐卡呀，它是最最传统的，有一部分哈是我们老板从藏区一些寺庙里边收来的一些高僧大德们他们的一些作品，一半以上呢都是老唐卡，非常古老，像我们最老的一幅是将近1000年历史了，基本上都是好几百年的这种唐卡。另外有一些新唐卡是我们和四川这个赛格寺一个寺院哈合作的唐卡呀，其实这俩字儿，唐朝的唐，卡片的卡，其实它没有字面上那个意思，它是一个音译，它的意思呢就是用纯天然矿物质颜料进行绘制，然后用彩缎进行装裱之后挂在高处的这么一个卷轴画的一个意思，这就是咱们最传统的一个装裱。咱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是移动的寺庙，一个移动的佛像，就可以这样去认为。它的制作工艺咱们可以去了解一下，首先说它在一个什么样的画布上画的呢，它是在一个藏布上，这个藏布呢咱们可以认为是一个纯棉布，其实藏地的纯棉布它还是比较的粗糙的，这个纯棉布呢需要经过特殊加工处理的。首先呢，纯棉布需要进行刷牛骨胶或者牛皮胶，然后呢再刷一层这个石膏的粉糊，待它阴干了之后，然后再喷水稍微潮一点，拿那个鹅卵石或者是拿非常光滑的这种石头去打磨它，打磨得非常光滑柔软，再喷湿，再阴干，再喷湿，再打磨，可能最后会拿那这个碗盖来进行打磨，打磨得非常光滑柔软，看不到这个布的布纹为止，藏布这个画布才算是过关，才算是好的。光是这门艺术，这门技艺，没有任何功力的这个师傅也需要学4-5年的时间才能掌握到它的精髓的。 做一幅唐卡，它就是一个修行，它就是一个贡献。藏布做完了之后呢，他会把这个藏布固定在一个画架上，他是拿那个都是拿那种粗线缝出来的，缝一圈画布就固定在这个画架上，然后呢会拿那个炭笔或者现在有拿那个铅笔的在打底稿了。打底稿呢，他会说根据他自己的一些修行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一些观想来进行绘制。每一幅唐卡它都是不一样的。勾勒这个呢，相当于也是一个原创的一个过程了。绘制完底稿之后呢，它会上色了。上色它用的笔是个毛笔，上色一般金粉都是最后的。另外呢，最后是开脸。开脸什么呢？眼口鼻呀，是一幅唐卡它的精髓，它的灵魂所在了。看我们那个唐卡展厅啊，它名字无形妙有，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每个人呢，他的感受啊，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们唐卡展厅在北京地区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唐卡展厅，一个规模比较大，另外呢，级别是非常高的。像我们收藏了有100多幅的唐卡，有一半的是老唐卡，非常非常精美的。另外呢，我们所有的唐卡呢都是寺院的唐卡，这个级别又是不一样了。它是和区别于市场上的一些画师唐卡它是不一样的，都是寺院里边修行的僧人们画的。像一幅那种普通大小的唐卡也得画个2年3年甚至是更久，用的呢都是纯天然的矿物质颜料来进行绘制。像咱们所见的金呀、银呀、绿松石、珊瑚、朱砂、玛瑙等等等等这些特别珍贵的宝石、矿石来进行绘制这些唐卡。另外呢，绘制唐卡用的颜料是一方面，特别珍贵。绘制唐卡用的工艺那就更加难了，更加需要去传承、需要去做的这种传统了哈。像我们的丝巾呀、就不一样了。像丝巾呢，是这个和清华美院的一位教授叫做张宝华教授，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家居设计研究院的副院长，和他来共同举办的。这是他20多年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结晶，一个总结吧。他的这个丝巾创作的元素呢，都是中国传统的元素。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坛城沙画。 好的好的。 因为这个好像比唐卡的这个知名度，然后大众 的，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大众所以说不容易去见得到。坛城沙画呀，它是咱们藏族地区的一种，可以看作是一个行为艺术哈。它用的是纯天然的矿物质彩沙，把它磨成粉沙，在这个高台上来进行绘制出来的。这个沙子和这个台子是没有任何粘着剂的，这就是咱们的坛城沙画。坛城的意思就是诸佛菩萨的宫殿的意思，它在藏语里边它叫做金阔，在梵语里边它叫做曼陀罗，它的意思就是诸佛菩萨的宫殿，他们的修行道场，这是一个空间性的一个概念哈。但是呢，它不是说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可能就不知道它，没有唐卡说更多的知名度哈？因为坛城沙画在藏区来说的话，只有说遇到一些法会，做一些这种仪式的时候才去画。一般的画完之后呢，就会立即河沙扫毁，也就是说它也是告诉我们不要说在意眼前的这些比较特别美丽繁华的一些景象，一定要说感受到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力量。 实现全面小康也是不同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的发展过程。在艺术馆分别从事门卫和保洁工作，同时也是当地村民的马淑来大爷和张淑杰女士谈到了就近就业的好处。 您好，请问您姓什么？ 姓马。 全名叫 马淑来。 您在这边工作多久了？ 今年得够8年了吧。 时间挺长的，就是这个博物馆建成的时候您就在这边了是吗？ 对，我就是这村的。那他是2008年搬过来的，我2011年过来的。 那您当时是怎么知道的？然后这边要招人？ 我原来是搞基建，这厂子早就知道了有这个，我就在这家门口儿，就为方便呗。现在也到年龄到这岁数了，上远处也不方便。 那您觉得这个博物馆，然后给这村里有没有带来一些什么？ 这肯定的。这厂子给这村有一些这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什么打扫卫生物的，他们年轻一点是进来的有俩司机。 就我看这村里咱也挺干净的，咱们这个村人村貌整治的这一块。 对，这村里的就主要是抓这个卫生方面，这村比别的村都强，都重视了一点环境卫生那块。 大姐，请问您贵姓？ 啊，我姓张。 您全名叫？ 张书杰。 您在这个村生活多久了？ 就是老在这儿了，一直生活在这儿。 您觉得就是这个博物馆建成之后，对咱们这个村儿有没有带来一些整体的一些带动啊？ 是，带来了就业机会。我们在这儿上班条件也挺好，像我这岁数了，上远着吧也不方便，在这儿还挺方便，而且那个厂子也挺好的，环境也挺好，各项待遇都挺好的。 除了这个工作方面，您觉得这博物馆它整体的建造啊什么的好不好？ 好，特别的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第一次上这儿来，我都有点震撼，真的没以前没见过。除非什么故宫啦、什么博物馆了之类有这个，像这种风格的还真是少见。反正增长好些知识吧，也就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这个，都增长好些新的知识。村民都大开了眼界，是吧？要不然没有这个，没这儿不见这，哪有这机会看这个呀？ 企业是带动城镇生产要素流入乡村的生力军，艺术馆和月季园区的开发共同推动着蔚善庄镇的文创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发展。除此之外，君天坊古琴基地也是蔚善庄镇带动产业转型的另一个文化园区。好，让我们来听一段君天奇韵的琴师何昌的演奏，我们也来体会一下古琴文化的魅力。 大家好，我是君天琴院中级讲师何超，我从事古琴教学有4年有余，下面我给大家弹一首《欧陆忘机》。 琴声为这个小镇增添了独特的文化气息，古琴基地的设置让村民们和游客能够在这里接触到不一样的文化生活。古琴基地的策划部部长单连青向我们介绍了琴坊的基本情况和建设理念。 君天坊，我们这里是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名的古琴制作的地方啊，我们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非遗保护研究基地和国家级非遗的代表性项目，可以说把这三块国家级的牌子集于一身的，全中国也只有君天坊。所以我们应该说在古琴的制作乃至研发领域来说是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的。我们的创始人王鹏老师呢，是古琴艺术国家级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啊，而且君天坊在他的理念的指导下是一个特别全方位立体化的这样一个文化园区，它不仅仅局限于说古琴制作，包括演奏、展览，还有一些教学，包括一个对外的这种音乐会啊，还有书籍出版，被业内很多的专家说是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文化园区。我们的古琴博物馆其实是整个产业园区的一部分，它里面包含了我们收藏了一些跟古琴有关的文物作品，还有王鹏先生自己的 摆琴作品。 那我看就是这个装修啊都很古色古香，就是都是咱们这边原创的吗？ 对，因为王蒙老师呢，他最初是做琴啊，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古琴制作，后来呢从琴当中领会到了诸多的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思想，把它运用到了空间设计当中啊，所以我们整个的空间设计都是王老师来操刀设计，甚至有很多的地方都是他亲手来制作完成的。 您之前说的咱们这个文化展览，它就是之前办过什么展览呢？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君天坊的展览其实是一种沉浸式的，或者叫立体式的，它不仅仅说是一个靠着玻璃窗，隔着玻璃窗去看展品这样的展览，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力求于把我们的园区称为生态园区。其实每个进到园区的人都在体会这个展览的过程，也都把他们的全身心都参与到这个展览当中啊，所以说是这样一个立体化的呈现。那对于这种展览呢，我们把它微缩版的向我们承接过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的项目，我们在宁波、福州、上海、昆明还有重庆五个地方啊，每个地方大概是800到1000平米的展厅，专业展厅像都是美术馆、博物馆等等，做了这样一个展览，就是以古琴为核心的，连带着古琴与中国的生活美学，包括琴棋书画、诗香茶花等等。 您觉得这种古典的这种古琴的韵味怎么跟乡村的这种美景融合呢？ 我觉得其实像我们总书记说的，我们目前的社会主要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君天坊其实所要呈现的其实就是老百姓的这种美好的生活。本身从王蒙先生一开始创业选在大兴这个地方，大兴就是等于传统的北京的农业区，他经常说开玩笑的说我们在西瓜地里种古琴哈哈，其实是说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既然扎根在此，就立足于我们这里。那魏山庄呢，像除了有我们的古琴，它还有其他的文化元素，比方说我们的红木的红文博雅，还有我们的著名的乐伎博物馆等等。所以王老师呢，他也曾经想给政府做过这样的提案，就是我们力求打造一种叫传统文化小镇，或者说像乐伎古琴等等这样的一种文化元素的小镇啊。最近这个小镇这个比较火哈，但其实是说能把一个小镇真正赋予文化内涵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君天坊应该是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乐坊成立至今大概有几个年头了？ 从他自己的工作室算的话应该是2001年左右，我们在这片空间上是2004年开始建设，一直到2012年啊才陆陆续续的建完，包括我们大家来的时候这个路的两侧啊，我们的剪字谱的灯就是古琴琴谱做的灯具，还有我们隔壁的公园，它都以古琴为元素去打造了这样的公园。据说这个公园在我们镇域，19家还是20多家公园当中，是最有特色的。可以看出，就是说镇里头也在通过我们的这种文化的引领，一方面通过扶持我们，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引领也会反哺这个镇域的这样一个情况。一个很值得说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当年从2009年开始开教学培训的时候，当时是跟彩玉这边合作哈，培训了他们的5位老师，当时都是免费培训的，包括给他们做这种古琴文化空间。2016年我们是区政府这边扶持我们啊，有一个这样的服务的资金的投入啊，我们来建了5个学校的古琴文化教室，也免费为这些学校培养了每个学校是2到3名老师，这样这个学校呢它就有一个专业的古琴教室，它可以作为第二课堂来培养它的学生。这些东西都是君天坊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公益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来来往往参观的人就不计其数了，因为我们路边那个灯是特别吸引眼球的。古琴的剪字谱是汉字写的，但其实你读不出来字，它表示的是一个手在琴弦上怎么弹这个弦的意思，很多人看着就觉得不认识。我记得我们灯刚刚落成的时候，无数的老百姓在那拍照，拍完了都觉得很新鲜，发到朋友圈什么的，这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啊？在无形当中也是对这种文化的一种传播。 就是那博物馆当中都陈列一些什么展品呢？ 博物馆当中有我们王老师收的跟古琴有关的一些文物，像唐宋元明清的古琴，还有一些老的琴谱。 小镇文化体验游的开发使魏善庄镇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相得益彰，城乡文化资源分配得到了改善，小康社会的建设成果转化为老百姓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全面小康，农村不能掉队，农民也不能缺席。如今的农村地区已经真正变成了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农村的发展将迎来更加明媚的春天。